再思念，只能思念，用思念填充没有你的夜。寂寞冲破了底线，在心中盘旋，你看不见，任由心痛在蔓延，怎么勇敢去跨越？就是能安定的感觉，怕真心去了解， 我说你才明白， 我已经走不开， 幸福的门为你开， 别只给你的爱，却不给我未来，我用什么等待？

痴痴傻傻纠缠不休，是情深缘浅留一身遗憾，还是情浅缘深一辈子缘由。没有我以后一个人笑和点酒，谁的某某某，若是再见只会让人更难受。没有你以后一个人四处旅游，在某时某地就剩下两个朋友，牵着别人衣袖，若是有缘再见也要学会笑着问候，若是有缘再见也要学会笑着问候。 住在 knock knock knock， 太耀眼的未来走过

再大声也都是给你，

是你的笑脸，是不是说放不下你是我活该？